第十九回，云栈洞，悟空收八戒，浮屠山，玄奘受心经。却说那怪的火光前走，这大圣的彩霞随跟。 正行处，忽见一座高山，那怪把红光截去，现了本相，撞入洞里，取出一柄九尺钉耙来斩。行者喝一声道： 破怪，你是哪里来的邪魔？怎么知道我老孙的名号？你有什么本事？只是供来饶你性命。 那怪道：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，上前来站稳着，我说与你听。我 自小生来心性拙，贪闲爱懒，无修邪，不曾养性与修真，混沌迷心熬日月。忽然闲里遇真仙，就把寒文坐下说，劝我回心莫坠凡，生生造下无边孽。有朝大限命终时，八难三途悔不迭。听言一转要修行， 闻语心回求妙诀。 有缘立地拜为师，直视天官并地阙，得传九转大还丹，功夫昼夜无时辍。 上至顶门泥丸功，下至脚板涌泉穴。 周流渗水入华池，丹田补得温温热。婴儿姹女配阴阳，千拱相投分日月。离龙砍虎用调和，灵龟吸尽金乌穴。三花聚顶得归根，无气朝元通透彻。公园行满却飞升， 天仙对对来迎接。朗然足下彩云生，身轻体健朝金阙。玉皇设宴会群仙，各分品级排班列。赤峰元帅管天河，总督水兵称献捷。 只因王母会蟠桃，开宴瑶池邀众客。 那时酒醉一昏沉，东倒西歪乱撒泼。逞雄撞入广寒宫，风流仙子来相接。 见他容貌侠人魂，旧日凡心难得灭。 全无上下师尊卑，扯住嫦娥要陪鞋。再三再四不从机，东躲西藏心不悦。 色胆如天叫似雷，险些震倒天官阙。 纠察灵官奏玉皇，那日武当命运捉。广寒围困不通风，进退无门难得脱。却被诸神拿住我，久在心头还不怯。押赴凌霄见玉皇，一律问成该处决。 多亏太白李金星，出班抚信亲言税。改行重则两千锤，肉绽皮开骨僵者。放生遭贬出天关，福临山下屠家业。 我因有罪错投胎，俗名唤作朱刚烈。 行者闻言道： 嘿嘿，你这厮原来是天蓬水神下界，怪道治我老孙名号。 那怪道：哼，你这往圣的弼马温，当年撞那祸时，不知带累我等多少，今日又来此欺人，不要无礼，吃我一耙。 行者怎肯容情，举起棒当头就打。他两个在那半山之中黑夜里独斗，好杀。 行者金睛似闪电，妖魔还眼似银花。这一个口喷彩雾，那一个气吐红霞。 气吐红霞昏处亮，口喷彩雾夜光华。金箍棒九尺爬，两个英雄实可夸。一个是大圣临凡世，一个是元帅降天涯。那个阴师威仪成怪物，这个幸逃苦难拜僧家。爬去好似龙伸爪，棒迎魂弱凤穿花。 那个道：“你破人亲事如杀父。” 这个道：“ 你强奸幼女正该拿。” 闲言语 乱喧哗， 往往来来棒下爬。看看站到天将小，那妖精两脖绝酸马。他两个自二更时分 直斗到东方发白， 那怪不能迎敌，败阵而逃，依然又化狂风进回洞里，把门紧闭，再不出头。 行者在这洞门外看有一座石碣，上书云栈洞三字， 见那怪不出，天又大明，心却思量： 孔师傅等候，且回去见他一见，再来捉此怪不迟。 随踏云点一点，早到高老庄。 却说三藏与那朱老谈筋论骨，一夜无眠。正想行者不来，只见天井里忽然站下行者。行者收藏铁棒，整衣上厅，叫道： 师父，我来了。 慌得那朱老依其下拜，谢道： 多劳多劳。 三藏问道：悟空，你去这一夜拿得妖精在哪里？行者道： 师父，那妖不是凡间的邪祟，也不是山间的怪兽，他本是天蓬元帅林凡，只因错投了胎，嘴脸像一个野猪模样，其实姓林尚存。他说一向为姓，唤名朱刚烈，是老孙从后宅里撤棒就打，他化一阵狂风走了，被老孙着风一棒，他就化到火光，竟转他那本山洞里，取出一柄九尺钉耙，与老孙战了一夜。 适才天色将明， 他怯阵而走，把洞门紧闭不出，老孙还要打开那门与他见个好歹。孔师傅在此一力盼望，故先来怀个信息。 说吧，那老高上前跪下道： 长老，没计奈何，你虽赶得去了，他等你去后复来，却怎驱处？索性累你与我拿住，出了根才无后患。我老夫不敢怠慢，自有重谢。将这家财田地、贫重亲友写立文书，与长老平分。只是要剪草除根，莫教坏了我高门清德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你这老儿我这分界。那怪也曾对我说，他虽是时常大，吃了你家些茶饭，他与你干了许多好事，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资，皆是他之力量。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，问你欠他怎的？据他说，他是一个天神下界，替你把家做活，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。像这等一个女婿，也门当户对，不怎么坏了家生，辱了行止。当真的留他也罢。 老高道：长老虽是不伤风化，但名声不甚好听，动不动找人就说高家招了一个妖怪女婿，这句话儿叫人怎当啊？ 三藏道： 悟空，你既是与他做了一场，一发与他做个结局，才进时中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再试他一试耍子，此戏一定拿来与你们看，切莫忧愁。老高，你还好生管待我师父，我去也。 说声去，就无形无影的跳到他那山上，来到洞口，一顿铁棒把两扇门打得粉碎，口里骂道： 本堂看的憨货，快出来与老孙打吧。 那怪正喘吁吁的睡在洞里， 听见打的门响，又听见骂南康的夯火，他却恼怒难禁，只得拖着爬抖擞精神跑将出来，厉声骂道： 你这个弼马温，找死背来，与你有事相干，你把我大门打破，你借去看看绿条，打进大门而入，该个咋犯死罪哩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这个呆子，我就打了大门，还有个便处，像你抢占人家女子，又没个三媒六证，又无些茶红酒礼，该问个真犯斩罪呢。 那怪道： 且休讲讲，看老猪这耙。 行者使棍支住道： 嘿嘿，你这耙可是与高老家做员工驻地种菜的，有何好处怕你？ 那怪道： 你错认了，这耙岂是凡间之物，你爹听我道来。 此事锻炼神兵铁，磨琢成功光皎洁，老君自己动前锤，荧惑亲身添叹谢，五方无地用心机，六丁六甲废周折，造成九尺玉垂牙，铸就双环金坠也，身装六曜排五星，提案四十一八节，短长上下定乾坤，左右阴阳分日月，六爻神将按天条，八卦星辰已倒列，名为上宝巽金耙，金于玉皇镇丹阙，因我修成大罗仙，唯吾仰就长生客，至封元帅好天蓬，亲赐钉耙为玉节，举起烈焰并豪光，落下猛风飘瑞雪，天曹神将尽皆惊，地府阎罗心胆怯，人间哪有这般兵，世上更无此等铁，随身变化可心怀，任意翻腾已口诀，相携数载未曾离，伴我几年不日别，日食三餐并不丢，夜眠一宿魂无撇，也曾配许赴蟠桃，也曾带他朝地去，皆因仗酒却行凶，只为一强便撒泼，上天犯我降凡尘，下世尽我作罪孽，时动心邪曾吃人，高庄情喜婚姻解，这爬下海掀翻龙驼波，上山抓碎虎狼穴，诸般兵刃且休提，唯有武当爬罪切，相持取胜有何难，独斗求功不用说，何怕你铜头铁脑一身钢，爬到魂消神气歇。行者闻言收了铁棒道： 呆子不要说嘴，老孙把这头伸在哪里，你且注意一下，看可能魂消气歇。 那怪真个举起耙，着气力铸将来，扑的一下钻起爬的火光艳艳，更不曾触动一点头皮，唬得他手麻脚软，道声好头好头。行者道： 你是也不知，老孙因为闹天宫偷了仙丹，倒了蟠桃，写了御酒，被小圣二郎擒住，压在斗牛宫前，众天神把老孙斧剁吹箫，刀砍尽字，火烧雷打，也不曾损动分毫，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去，放在八卦炉中，将神火锻炼，练做个火眼金睛铜头铁臂，不信你再住地下看看疼与不疼。 那怪道： 你这猴子，我记得你闹天宫时家住在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里，到如今久不闻名，你怎么来到这里上门子欺我，莫敢是我丈人去那里请你来的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你丈人不曾去请我，一是老孙改邪归正，弃道从僧，保护一个东土大唐，驾下玉帝，叫做三藏法师， 往西天拜佛求经，路过高庄借宿，那高老儿应话说起，就请我救他女儿。拿你这南康的夯货！ 那怪一闻此言，丢了钉耙，唱个大诺道：“ 那取经人在哪里？累烦你引荐引荐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要见他怎的？” 那怪道：“ 我本是观世音菩萨劝善，受了他的戒行，这里持斋拔素，叫我跟那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求经，将功折罪，还得正果，叫我等他。这几年不闻消息，今日既是你与他做了徒弟，何不早说取经之事，至于凶强上门打我？” 行者道：“ 哼哼，你莫诡诈，欺心软我，以为脱身之计，果然是要保护唐僧，略无虚假。你可朝天发誓，我才带你去见我师父。” 那怪扑的跪下，望空似倒坠的一般，只管磕头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南无佛，我若不是真心实意，还叫我犯了天条，劈尸万段。” 行者见他赌咒发愿，说道：“ 既然如此，你点把火来烧你这住处，我方带你去。” 那怪真个斑些芦苇荆棘，点着一把火，把那云栈洞烧得像个破瓦窑，对行者道：“ 我今已无挂碍了，你去引我去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这钉耙与我拿着。” 那怪就把钉耙递与行者，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叫变，即变作一条三股麻绳，走过来把手背绑紧了。那怪真个倒背着手凭他绑缚，他却揪着耳朵拉着他叫：“ 快走快走。” 那怪道：“ 穷雪，你的手重，揪得我耳根子疼。” 行者道：“ 轻不成，顾你不得。常言道，善诛恶拿，只等见了我师父，果有真心，方才放你。” 他两个半云半雾的，竟转高家庄来，有事为约：“ 金性刚强能克木，心缘降得木龙鬼，金从木顺结为一，木炼金人总发挥，一竹一宾无间隔，三交三合有玄微，性情并喜真元具，同正西方化不为。” 顷刻间到了庄前，行者牵着他的耙，揪着他的耳朵道：“ 你看那厅堂上端坐的是谁？乃师父也。” 那高氏住亲友与老高，忽见行者把那怪背绑揪耳而来，一个个欣然迎到天井中，道声：“ 长老长老，她正是我家的女婿。” 那怪走上前，双膝跪下，背着手对三藏叩头，高叫道：“ 师父，弟子失迎，早知是师父住在我丈人家，我就来拜见，怎么又受到许多破折？” 三藏道：“ 悟空，你怎么降得他来拜我？” 行者才放了手，拿钉耙柄打着，喝道：“ 呆子，你说嘛。” 那怪把菩萨劝善事情细陈了一遍，三藏大喜，便叫 高太公取个香案用用。 老高急忙抬出香案，三藏净了手焚香，往南礼拜道：“ 多蒙菩萨善恩。” 那几个老儿也一齐添香礼拜，拜罢，三藏上厅高坐，叫 悟空放了他生。 行者才把身抖了一抖，收上身来，其父自解。那怪重新礼拜三藏，愿随西去，又与行者拜了，以先进者为兄，遂称行者为师兄。三藏道：“既从五善果要做徒弟，我与你起个法名，早晚好呼唤。” 他道：“师父，我是菩萨，已与我魔顶受戒，起了法名，叫做诸不能也。” 三藏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好好， 你师兄叫做悟空，你叫做悟能，其实是我法门中的宗派。 悟能道： 师父，我受了菩萨戒行，断了五荤三宴，在我丈人家持斋拔素，更不曾动荤。今日见了师父，我开了斋吧。 三藏道： 不可不可，你既是不吃五荤三宴，我再与你起个别名，唤为八戒。 那呆子欢欢喜喜道： 哈哈，谨遵师命。 因此又叫做猪八戒。 高老见这等去邪归正，更十分喜悦，遂命家童安排筵宴酬谢唐僧。 八戒上前扯住老高道： 爷，请我戳经出来拜见公公伯伯如何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贤弟，你既入了沙门做了和尚，从今后再莫提起那戳经的话说。世间只有个火炬道士，哪里有个火炬的和尚？我们前来续了座次，吃顿斋饭，赶早往西天走路。 高老摆了桌席，请三藏上座，行者与八戒坐于左右两旁，诸亲下座。高老把素酒开尊，满斟一杯，奠了天地，然后奉与三藏。三藏道： 不瞒太公说，贫僧是胎里素，自幼不吃荤。 老高道：只因老师清素，不曾敢动荤，此酒也是素的，请一杯不妨。 三藏道：也不敢用酒，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。 悟能慌了道： 师父，我自持斋却不曾断酒。 悟空道： 老孙虽量窄，吃不上痰吧，却也不曾断酒。 三藏道： 既如此，你兄弟们吃些素酒也罢，只是不许醉饮误食。 遂儿他两个接了头种，个人去照酒坐下，摆下素斋， 说不尽那杯盘之盛，品物之风。师徒们宴罢，老高将一红漆单盘拿出200两散碎金银，封三位长老为徒中之位，又将三领棉布扁衫为上盖之意。 三藏道：我们是行脚僧，玉装化凡，逢处求斋，怎敢受金银钱帛？ 行者近前抡开手抓了一把： 高才，昨日累你引我师父，今日招了一个徒弟，无不谢你。把这些碎金碎银全做带领钱，拿了去买草鞋穿，以后但有妖精，多做成我几个，还有谢你处理。 高才接了，叩头谢上。老高又道： 师傅们既不受金银，望将这粗衣笑纳，略保寸心。 三藏又道： 我出家人若受了一丝之惠，千劫难修，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饼果带些去做干粮足矣。 八戒在旁边道： 师父师兄，你们不要便罢，我与他家做了这几年女婿，就是挂脚粮也该三担的。张生啊，我的直裰昨晚被师兄扯破了，与我一件青锦袈裟，鞋子占了，与我一双好新鞋子。 高老闻言不甘不欲，遂买一双新鞋，将一领扁衫换下旧时衣服。那八戒摇摇摆摆对高老唱个诺道： 上父丈母大姨二姨并姨父姑舅住亲，我今日去做了和尚，不及面慈，休怪。丈人啊，你还好生看待我这浑家，只怕我们娶不成经时好来还俗，照旧与你做个女婿过活。 行者喝道： 哼过，去莫胡说。 八戒道： 呵呵，哥不是胡说，只恐一些时间有点差池，却不是和尚误了座，老婆误了娶， 两下都耽搁了。 三藏道：少提闲话，我们赶早去来。遂此收拾一担行李，八戒担着，备了白马，三藏骑着，行者肩担铁棒，前面引路。一行三众辞别高老及众亲友，投西而去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 满地烟霞树色高，唐朝佛子苦牢牢，饥餐一钵千家饭，寒着千针一衲袍，一马胸头休放荡，心猿乖劣莫叫好，情和性定诸缘何，月满精华是法毛。 三众进西路途，有个月平稳，行过了乌斯藏界，猛抬头见一座高山，三藏停鞭勒马道： 悟空悟能，前面山高，须所仔细仔细。 八戒道：没事，这山唤作浮屠山，山中有一个乌巢禅师在此修行，老猪也曾会他。 三藏道：他有什么勾当？ 八戒道：他倒有些道行，他曾劝我跟他修行，我不曾去罢了。 师徒们说着话，不多时到了山上，好山，但见那山南有青松碧块，山北有绿柳红桃，闹蝈蝈，山禽对语，舞翩翩，仙鹤齐飞，香馥馥，柱花千样色，青冉冉，杂草万般齐，涧下有滔滔绿水，崖边有朵朵香云，真个是景致非常优雅处，既然不见往来人。那师傅在马上遥观，见香块树前有一柴草窝，左边有麋鹿衔花，右边有山猴献果，树梢头有青鸾彩凤齐鸣，玄鹤锦鸡衔集。八戒知道： 那不是乌巢禅师吗？ 三藏纵马加鞭，直至树下。却说那禅师见他三众前来，即便离了巢穴，跳下树来。三藏下马奉拜，那禅师用手搀道： 圣僧请起，失迎失迎。 八戒道： 老禅师过意了。 禅师惊问道：你是福陵山朱刚烈，怎么有此大缘得与圣僧同行？八戒道： 前年蒙观音菩萨劝善，愿随他做个徒弟。 禅师大喜道：哈哈哈，好好好。又指定行者问道：此位是谁？ 行者笑道： 这老禅怎么认得他，倒不认得我。 禅师道：因少时耳。三藏道：他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。禅师陪笑道：千里千里，哈哈哈哈。三藏再拜：请问西天大雷音寺还在哪里？禅师道： 远离远离，只是路多虎豹，难行啊。 三藏殷勤致意，再问： 路途果有多远？ 禅师道： 路途虽远，终须有道之日，却只是魔障难消。我有多心经一卷，凡54句，共计270字，若遇魔障之处，但念此经，自无伤害。 三藏拜伏于地恳求，那禅师遂口咏传之，经云：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十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 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 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 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即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若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此是唐朝法师本有根源，耳闻一遍多心经，既能记忆，至今传世。此乃修真之总经，作佛之会门也。那禅师传了经文，踏云光要上乌巢而去，被三藏又扯住奉告，定要问个西去的路程端的。那禅师笑云：哈哈哈哈，道路不难行，是听我吩咐，千山千水深，多障多魔处，若欲接天涯，放心修恐怖，行来磨耳炎，侧着脚松步，仔细黑松林，妖狐多截路，精灵满国城，魔主迎山主，老虎坐琴堂，苍狼为主部，狮象竟称王，虎豹皆作欲，野猪挑担子，水怪前头鱼，多年老狮吼，哪里怀嗔怒，你问那相识，他知西去路。行者闻言冷笑道：我们去不必问答，问我便了。三藏还不解其意，那禅师化作金光径上乌巢而去。长老往上拜谢，行者心中大怒，举铁棒往上乱倒，只见莲花生万朵，祥物护千层，行者纵游脚海翻江里，莫想挽着乌巢一缕藤。三藏见了，扯住行者道：悟空，这样一个菩萨，你到他窝巢怎的？行者道： 哼，他骂了我兄弟两个一场去了。 三藏道： 他讲的是西天路径，何尝骂你？ 行者道： 你哪里晓得，他说野猪挑担子是骂的八戒，多年老狮猴是骂的我老孙，你怎么解的其意？ 八戒道：师兄息怒，这禅师也晓得过去未来之事，但看他水怪前头鱼这句话，不知厌否，饶他去吧。 行者见莲花祥物进那巢边，只得请师傅上马，下山往西而去。那一去，管教轻浮人间少，致使灾魔山里多。毕竟不知前程端得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